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主编小玩意儿，来，郎君来看看啊！ 听见摊贩吆喝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沈乔停下脚步。摊贩见他眼睛不好，装扮气度却怎么看都与乞丐不沾边，便也不敢小觑，反倒还热情推销自己的货物。 嘿，郎君你看看我这些，可都是用上好的竹篾编制的，椅子啊篮子什么都有。哎，还有这些小玩意儿，可以回去给家里小郎君和小娘子玩耍。哎，郎君您看看这竹球，您摸摸，光滑得很，一点竹刺都没有的，您看看。 是挺光滑的，那我要一个吧。 阿叔，我的小竹箭被爹爹弄坏了，阿爹让我过来再买一个。 哎呦，不哭不哭，丫头不哭啊！哎呦，你弟弟又调皮了啊！不过阿叔这儿没竹箭了，上回给你那个是最后一个了，编那个要多些功夫，阿叔这会儿正忙着呢啊，过两天再给你编啊。 那我在这里帮阿叔忙，阿叔早点卖掉东西，是不是就可以早点帮我变小鸡了？ 哎呦，你能帮什么忙呢？乖，快回家去啊！你阿爹阿娘看不见你，要担心了。 你这里还有竹篾吗？ 有。郎君想买竹篾？ 嗯，借你的竹篾先编点东西，回头照价给你钱，使得不使得？ 哎呦，郎君太客气了，自然使得。哎，郎君，给。您眼睛不变还能编东西啊？ 小时候编过，给弟妹解闷的，还记得一些。 说是只记得一些，手下动作却不见慢，手指灵活地给竹子打了个结，又绕到后面插入原先编好的暗扣，转眼间一只小鸡崽儿就活灵活现的诞生了。 小鸡， 不知道你原来那只长什么样，随便编了一只，长相可能不好看。 小鸡，好看好看，谢谢阿兄，阿兄最好了。 嘿，这丫头，我比这位郎君也没长几岁啊，你怎么喊人家阿兄，却喊我阿叔啊？ 老板，这是竹篾和竹球的钱。 哟，谢谢郎君。 请问往哪儿走？可以回外使行馆。 原来郎君是来陈国出使的使臣。啊，行馆离这儿不远，但人多，您眼睛不方便，自己肯定找不着。我带您过去吧。 可你这一摊买卖…… 嗨，不要紧，我天天担着这些竹货出来卖，都值不了几个钱。左右都是相熟的，我拜托他们帮忙照看一下就是了。您是远客，怎么能让您在这儿迷路呢？ 那就多谢老板了。 哎呦，郎君客气。大路上人多拥挤，容易迷路，从这里走小巷反而更快。我搀着您，慢点啊。郎君若在此地多留几日，不妨在城中多走走逛逛，南方吃食多半精致小巧，用心得很。您若吃了个开头，那肯定 破空之声传来，细微的令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小贩毫无察觉，依旧在说话，沈乔却是面色微变，竹杖一扫，便使那根毫针换了个方向没入墙中。与此同时，小贩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软软倒地。这是因为对方在暗算沈乔的时候，顺道也暗算了小贩。沈乔没有三头六臂，他挡得了自己这边，却无暇去为小贩抵挡，出手终究慢了半步。他蹲下身查看小贩状况，见对方只是晕过去，方才稍稍放心。 何方朋友藏头露尾？ 沈郎对一个卖竹货的都这样好声好气，为何对奴家却这般凶啊？ 白蓉 笑嘻嘻地坐在墙头，双腿互相勾在一起，晃晃荡荡，手里还捏着一朵不知道从哪里摘下来的芍药花。 好久不见啊。 上回你半夜刺杀宇文庆，我好像才与娘子见过一面。 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懂不懂啊？这都多少个秋天过去了。 燕无诗也罢， 白荣也罢，沈乔都不太习惯应付这种近乎调情的话，只好保持沉默。白荣眼珠转了转，将手中的芍药朝他丢过去。 拿，接着。 沈乔反射性接住，还只当是什么暗器，一摸是朵花，不由愣了一下。白荣看见他的表情，愈发乐不可支。 你以为我会给你丢暗器吗？哎呦，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个恶毒的人啊？ 不是。 不是什么？ 你意欲行刺宇文庆的时候，他的世界主仆二人原本是逃不过的，你却没有杀他们，说明你并非毫无底线的滥杀之人，我该带他们多谢你高抬贵手才是。 你怎知我是手下留情，而不是懒得多此一举呢？你笑起来可真好看啊，本来就该多笑笑。你将我想得这样好，我心里欢喜得紧，你让我亲亲可好？ 说罢身形一动，沈乔还真以为他要亲过来，下意识后退三步，才发现对方依旧坐在墙头上，纯粹是在捉弄自己。白荣笑得不能自已，差点从墙头上翻下来。 沈郎啊，你怎么这般可爱啊？奴家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 你来找我是否有事？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？哎呀，好吧好吧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奴家远远跟着你，想趁机给你下点毒，然后打昏拖走。哎，可惜啊，你警觉得很，我一直没找到机会靠近，直到方才好不容易才能与沈郎说上话呢。哎，你给那小女孩编的小髻真好看，给我也编一个好不好？ 手边没有竹条，这个竹球先给你玩吧。 你哄小孩呢。 白小娘子有没有想过离开合欢宗？ 为何忽然神掌教想必是从燕宗主那里听了什么，打从心里觉得我合欢宗肮脏污秽，不配与你堂堂玄都山掌教说话吗？ 不是。 还是你想说合欢宗门中男女双修，不分尊卑辈分，很是不堪，让我弃暗投明吗？ 我只是觉得你可能也不会喜欢待在那里。 合欢宗是我自小长大的地方，若不在那里，我又要去哪里？去幻月宗吗？还是法镜宗？在你看来，杀人难道比双修更好？别人叫合欢宗为魔门，难道幻月宗就不是魔门了吗？你可别忘了，燕宗主手上沾的血可比奴家还要多呢。若是那些自诩清高的名门正派，别说你现在当不成掌教了，若你还是玄都山掌教，你肯收留我吗？就算你肯，玄都山其他人肯吗？ 是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失言了。 我知沈郎觉得我在合欢宗受了委屈，从你连马都肯拉一把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个温柔的好人，像你这样的好人可不多了呢。奴家会好好珍惜这片心意的。不过这些事情我自有打算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 他忽然跳下墙头，飘向沈乔，伸手去拉沈乔的袖子。虽然沈乔很快避开，但他也没有不高兴，反倒露出一丝狡黠。 我再给你说个秘密，跟着燕无师没什么好果子吃，很快就会有灾祸降临，未免被殃及池鱼，你还是赶紧离他远点。奴家想起还有钥匙，沈郎就不便远送了。 白荣遥遥望向远方，脸色一变，突然丢下一句便走得无影无踪，这轻功怕是用上了十成十。 沈乔元还以为是燕无师到来令他溜之大吉，然而下一刻就发现不对劲儿，来的不是燕无师。原本隔着一条街巷吆喝着买卖的喧闹声如潮水般退去，耳朵再也听不见半点声音。沈乔不用睁开眼也知道自己还站在原地，并没有忽然间换一个地方，但周围隐隐有种无形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他，催促他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让他以为自己已经置身他处。这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，内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改变周围气场，让人产生紊乱感，迷惑对手的感官。很显然，对方用这种方式出场是为了给沈乔造成心理上的压力，但沈乔感觉不到那人的敌意，所以他没有动。玉佩葱龙时远时近，像在十里之外传来，又像是只在几步远的地方，四面八方无所不在，如影随形，如赴古居。玉石撞击之声清脆悦耳，但听久了也会令人心生焦躁不安。沈乔握着竹杖一动不动，垂眉敛目，好像已经睡着了。忽然他动了，竹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前方点了出去，伴随着手上动作，他的身形也随之向前飞掠，像一道离弦的箭，与他平日里病样样的形象截然不同，也像是一只伺机而动的猎豹，准确无误地扑向目标。竹杖点住的那个地方明明看似一片虚空，什么也没有，然而当灌注内力的竹杖化作一道白虹落在那一点上时，周围无形屏障瞬间崩溃破碎，那些被隔绝的声音一下子又都回来了。 何方高人，不妨现身一见。 我在临川学宫酒后贵客不至，只好亲自出来请，唐突之处还请贵客见谅。 声音平和温厚，由远及近，对方没有刻意隐藏脚步声，一步一步如黄钟大吕，一下下敲在心上。沈乔知道这是内力柔和幻术所致，像刚刚隔绝声音一样，可以给对手一种先发制人的震慑。 原来是汝烟公主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贫道幸甚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